就是呢就是竹林寺院啦，咁啊个第一道山门就叫做韦陀殿，但系韦陀菩萨就向佛像噶喎，咁啊弥勒菩萨就响韦陀菩萨嘅背后就向山门，所以笑口常开啊！点解咧？欢迎你哋嚟，咁啊佢就大肚欢迎啦，咁啊南华寺咧弥勒菩萨嘅殿里边有副对咧，好好啊！咁我啊唔知仲记唔记得晒啦吓，我记得佢一边咧，佢话年年坐览山门，就接香待礼啊，总见他欢天喜地，请问舍头陀得意处有甚来由？咁啊，其他嘅一边咧，我啊一下想唔起啦。嗱，嗰啲就讲呢一边咧，佢话佢年年坐喺呢个冷山门，冇人去嗰阵时，净系佢一个人坐住嘅咋。但是有人来他又接正将的款待这个圣礼的，但是总见他欢天喜地，你苦口苦面入来的他同样是笑笑口，但你欢喜入来的他亦是笑笑口，所以说请问这头陀啊，你的得意处有什么来由呢？是一副好对啊，那么接明啊，弥勒菩萨大肚加牟尼佛的佛法冇啦，咁啊释迦牟尼嘅佛法咧，咁啊现在虽然佛啊去咗世啦，有两千几年啦，咁啊但系现在都仲系释迦牟尼佛嘅佛法所主持，咁啊我哋归依就系归依释迦牟尼佛，我哋研究呢个藏经亦系释迦牟尼佛嘅佛法。咁啊，再過啲一個時期，慢慢慢慢慢慢個佛法就衰微啊！呢個肯定啊，亦係佛講噶。咁啊，到個佛法衰微嘅時候啊，咁啊，根據咧經常講啊，最先毀滅，即係最先冇嘅係邊一部經啊？《靈嚴經》啊，就係我哋所念嘅《靈嚴咒》啊，嗰一本《靈嚴經》，因為靈。经啊，就系为禅宗嘅宝典啊，系为咧破除呢个魔障啊，一部咧最好嘅经典。咁啊，日后咧所谓魔强就发弱啊，所以最先烈嘅咧系《楞严经》。咁啊，但系最后嘅咧系一句阿弥陀佛，等于话到到嗰日众生业障深重啊，佢都冇咁嘅闲情。冇咁嘅善根啦，嚟到研究呢個佛經啦，啊咁啊，仲有一句阿彌陀佛，簡單明了，都仲可以往生淨土。咁啊，到到最後咧，連一句阿彌陀佛都冇啦，咁啊佛法即係冇啦。咁啊，彌勒菩薩咧嗰個時候啊，咁啊出世啦。彌勒菩薩嗰個時候咧，就降生到呢個娑婆世界，咁啊佢就接替。释迦牟尼佛嘅佛法，咁所以现在经常讲咧，我哋嘅家事尊者啊，咁啊佢就将释迦牟尼佛呢件金兰袈裟喺呢个鸡足山啊入定，入定啊就等弥勒菩萨出世，就将呢件金兰袈裟咧付俾弥勒菩萨。咁啊亦都可以讲，凡系在释迦牟尼佛座下。曾经诵过善根，或者你念过一句佛，或者你拜过一拜佛，或者你曾经供养过三宝，即使微小的善根呢，到到弥勒菩萨出世龙华三会那阵子啊，通通都受弥勒菩萨所教化，都得到解脱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所不同的啦。由今日起啊，到到弥勒菩萨出世都呢个叫做千千万万年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啊唔曾了生死啊，嗱咁啊，就以我哋人类嚟讲啦，咁啊一百岁打定啦，哇！咁你话由呢段时间到到弥勒菩萨呢个千千万万年，咁我哋仲要受几多千千万万次嘅生死啊，都系一件痛苦嘅事噃。咁啊，如果你话嗰啲矮仔嗰啲蚊虫所谓超生就冇死啊，更加唔使讲啦。都不知道受幾多個千千萬萬萬萬千千的生死， 嘅意思即係話啦，如果我哋今日好好地佛法未曾滅之前，而我哋啦有機會啊，有咁嘅善根啊，咁啊好好地來到啊念下佛，咁啊使到自己啦早日往生淨土啦，咁就唔使等到彌勒菩薩出世。等於話依期中間呢個千千萬萬年裏面啦，我哋就唔使受咁多嘅生死嘅痛苦。咁所以彌勒菩薩咧，咁啊亦都係啊，與我哋娑婆世界眾生咧好有緣。佢話此諸菩薩咧，就即相施緣。咁啊，以上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、觀音菩薩、彌勒菩薩。咁啊，佢嘅色相咧，咁啊就包括三十二種大人相，就好端莊，以共咧係好嚴肅，咁啊使到我哋嗰啲眾生見到佛像，咁啊生起一種嘅道心，見到佛像會生起一個慈悲心。咁啊講到呢啲問題咧。咁我哋亦多啦嚇，重點啊就係、是、提一提。咁我哋拜佛啦，咁有啲人拜好似粟米咁嘅，個頭都未曾到菩提啫，佢哋已經係起身啦。咁不特有啲人拜佛啊，個重化學，佢又咁啊彎咗落去，個膝頭哥都唔到地嘅，咁佢又起身。所以知道啦，我哋拜佛啊。就表示我哋嘅敬意，你亦都冇規定拜幾多拜啊！如果你話我真係冇時間趕住去辦事啦，你哋一拜都好啦，冇問題，唔好固定拜幾多拜，你最緊要誠心懇切啊！我哋拜落去嗰陣時，你就要觀想佛嘅慈悲，或者觀想觀音菩薩嘅慈悲啊！咁我哋見到佛、見到菩薩，我哋點解要尊敬同佢頂禮叩頭，或者香花供養啊？而係尊敬咧佢呢個德行。咁既然我哋尊敬供養，無非佢嘅德行啊。咁我哋拜幾拜啊？代表乜啊？就代表我哋要學佢，要同佢一樣。咁但係我哋平時唔係日日對住佛啊嘛。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工作，有他的事業，咁可能就會忘記咗啊！啊，咁我今日做完事，翻到嚟屋企，或者去到佛堂，咁我哋見到佛像咧，我哋就好好地擺落去，我哋就要觀想個佛啊，各種嘅慈悲，各種嘅福德，各種嘅智慧，就等於香港人話咧，你識得做啦。怎麼做啊？就學佢啦。所以我哋啊，拜佛拜落去，我哋就要觀想啊佛嗰種嘅慈悲嘅色相，嗰種嘅智慧嘅德相。咁啊，我哋學佛，就等於話我哋平時冇見到佛，我哋今日見到佛啊，就因為見到佛嘅相啊，嚟到啟發自己嘅慈悲心。我哋見到佛像嗰種嘅莊嚴啊，嚟到啟發自己嘅智慧，呢點就係為拜佛啊一個最重要嘅理由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咧一拜落去，唉，膝頭哥都未到地啦，即刻就起身啦，咁啊問政嗰陣時啦，咁啊搖搖擺擺噶嘛，咁呢種變成咧就唔堅定啊，即使求福。亦都唔係好大，所以我哋拜佛嗰陣時啦，你要觀想佛嘅所謂德相嘅端莊嘅嚴肅，因為佛咧本門係法身無相啊，但係即門啊現身成佛，有佢呢個三十二種嘅大人相啊，咁啊每一相都唔係我哋普通人所有啊。咁所以我哋咧整禮嗰陣時咧，你就要觀想佛嘅色相端， 咁啊功德就具足啊，咁啊佛呢，要讲菩萨啦，就有好多嘅功德。咁啊，通常讲咧，咁啊佛咧就有三身，有四智，有五眼，有六通，有十力、十法，不共法，咁啊都系佛以共菩萨啦所具嘅功德嚟噶。咁啊所共就围绕啊，咁啊我哋生嘅极乐世界，咁啊见到阿弥陀佛啦，咁啊当然亦都见到观音菩萨啦，同埋呢个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呢个弥勒菩萨，咁啊围绕住阿弥陀佛。咁啊，既然我哋一念之间成呢个十大愿王啊，咁啊生到极乐世界，咁啊见到啊阿弥陀佛、诸大菩萨，咁啊我哋就当然啦去亲近啦。所以话其人自见，生莲花中就蒙佛受记啊。咁啊呢个人呢，佢就见到自己呢在这个莲花里面化身，就如我刚才所说，任何一个人他若是生前念佛，那么这个莲池里面就有一朵大莲花，就在个莲池那里生出来，那么生出来呢就有这个念佛的人的名字。那如果我们日日念佛的不停，那朵莲花就好像有滋润一样，他就长大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就在这一朵莲花的时候化身。咁啊，响莲花嗰处化身之后，又见到阿弥陀佛，又见到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、弥勒，以及诸大菩萨、诸上善人。咁啊，我哋梗系亲近啦。咁啊，亲近而一定系听经闻法，咁啊依法修行，最后咧就蒙佛受记啦。嗱，咁啊受记就系为十二部经之一。咁啊，呢个十二部经咧个长行嘅同种定受记。咁啊，十二部经咧就唔系话弥陀经一部、楞严经一部，咁就唔止十二部啦，千千万万部都有。十二部即系十二个部分，将所有嘅藏经里边千千万万嘅理论分为十二个部分嘅理由。咁啊，其中一部咧一个部分啊，就是专门讲这个受记的事。那么受记就分善恶，如果这个人一生做大恶事，那么佛就为他受记了。你日后紧堕落得着，不用佛为他受记了，我们都可以为他受记了。如果这个人一生人都是做埋啲歪心事，我们通常都有一句说，因此收尾两年就等于话啦，个个人都见到佢即系做亲嗰啲事都系违背良心噶，都系揾笨噶，都系啦吓，伤害人哋噶。咁啊，或者佢嘅势力大，咁啊呢个被害嘅人咧，即系个心里边咧冇得发泄啦，只系用呢句话，你系因住系最后嗰两年，即系等于话咧，佢咁样做法咧，违背咗良心啊，肯定日后唔好噶啦。咁啊，佢都唔讲话死后啦。他就讲死以前最后那两年呢，你就知道未到了。那等于跟你受记一样啦，何况死了之后就更加不得了，一生的恶业啊咁重，肯定堕落。所以如果这个人一生做大恶啊，那么佛为他受记，你日后堕于恶道。那么如果这个人一生作善啊、念佛啊、持戒啊、修心啊，佛就为他受记，你将来呢正法，咁啊生到边一个国土啊？呢个国土咧系点样点样嘅庄严？国土嘅众生嘅善根系点样？你能够教化几多众生？你将来成佛嘅就乜咁样？呢个寿命有几长？咁啊佛都为你受记。咁啊现在始终话生到极乐世界。莲花化身啊，咁啊蒙佛受记咧，就系受呢个善记，就绝对就唔系受呢个恶记啦。咁啊，因为我哋生到极乐世界， 同埋親近佛，同諸大菩薩共聚一次，我哋嘅道心根本就唔會退失噶啦。咁啊，到最後我哋斷煩惱，咁啊佛咧就為我哋受居，你將來咧得正佛道。佢話得受居已經於無量百千萬億羅由陀劫，普於十方不可説，不可説世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叫做示用果啊。咩叫做示用果？示就大事，即係菩薩；用咧，即係妙用。就等於話咧，我哋雖然咧係要生死啦，我哋見到佛文化啦，亦都往生淨土啦。喂，唔係咁嘅，做個治療看就算喎。我哋仲要發呢個大慈悲心去度人，因為我不過係其中咁多眾生之一個咋。咁我自己雖然解脱啦，往生淨土啦，但係仲有千千萬萬萬萬千千咁多數唔出嘅眾生啊，同我未曾往生淨土以前一樣，都係流浪於呢個生死啊，飄淪於呢個苦海。咁我哋就要發呢個大慈悲心去度佢哋。所以呢一段經文咧就叫做示用果。而就是菩薩是大慈，我就發這個菩薩心，用呢就是菩薩的慈悲的妙用，那就叫示用果。他說得受記已，那我們既然一蒙佛受記了，那日後修行一定成佛啦。那我們還要發這個心去度眾生。他說經於無量八千萬億羅由初劫，咁咪一個劫已經時間就好長噶啦，都唔係我哋普通啲數目咧所能夠表達。現在話一個億個羅由他劫咁長，已經時間好長啦。佢再加個萬字，咁啊萬億啦。咁啊，萬字再加個千字，就一千個萬啊！咁啊，叫做千萬億。千字再加個八字咧，係八個千萬億。咁啊，八字之上再嚟個無數啊，就係話咧，無數咁多嘅八千萬億嘅羅由陀劫啊！咁啊，呢個數目啦，就認真係數唔完噶啦。咁啊，佢做乜嘢事啊？咁長嘅時間做乜嘢事？佢就普於十方，就不可説，不可説世界。咁啊，響呢個十方世界裏邊咧有幾多啊？唔係話一個世界、兩個世界、三個世界，而係咧在呢個不可説、不可説，即係數唔出咁多嘅世界裏邊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。都以為利益啊！以佢自己呢個智慧力，亦以呢個普賢十大願王嘅願力，隨眾生呢個心中所喜愛。當然啊，道心呢方面嚟講啦，當然絕對我哋唔能夠話隨佢啊！呢個貪心、呢個嗔心，唔能夠隨呢一方面，就係隨順佢嘅道心。每一個人所修的行門悟空，咁啊菩薩咧為佢説法，咁啊對佢哋咧係有所利益。咁不久就當坐菩提道場，降伏魔君，就正等正覺，顯妙法輪，都能令佛剎即離行到世界眾生，發菩提心，趣其真性。教化成熟，乃至盡於未來劫海，廣能利益一切眾生啊！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係叫做增上報。咁咩叫做增上報咧？即係增上力用，在我哋未曾成佛以前，所得嘅善根果報，係為呢個成佛嘅增上緣。是为成佛的助缘， 所以佢就增上力用，增上缘。咁不久当初菩提道场，咁啊呢个持十大愿王嘅人，佢既然生到净土，咁啊当然就见佛闻法，亦都蒙佛救济，亦都能于十方国土成就众生。咁啊佢自己呢个自利功德，以共利他嘅功德啊，两方面都渐渐圆满，所以不久啊，佢就会坐响呢个菩提道场嗰处啊，已成佛道。佢话不久当坐菩提道场，吉降伏呢个魔君啊，魔就系咧扰乱呢个人嘅道心啊，凡系破坏人哋嘅道心，都是叫做魔鬼啊！咁啊，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，要做一个正正式式嘅佛弟子，千万咧唔好咧咁多个魔呢魔气嗰啲邪嚟邪气啊！最紧要咧，你要信啊信得正。咁啊，所以我日日自己拜佛啊，我都发愿啦。咁啊，我既然现在可以讲啦，专一讲经啦，咁啊，我就求观音菩萨加庇我咧所讲。都是正確，都是依經或者依這個孤德，這個古德的言行所說。那麼千萬不要有這個邪知邪見，千萬不要有這個魔障，這個是最重要的。如果這個人的魔障痛，那麼會擾亂他的道心。那麼有什麼證明呢？很簡單的，有些人好像家聽經一樣，包括我做讲经，咁你话如果我成日都周身病痛啊，咁啊提起个头都觉得痛啊，你叫我点嚟讲啊？你就揾小条抬我嚟，就算抬到我坐呢次啦，我都冇精神讲啊。咁啊呢个就魔障啊！啊咁啊，如果你话成日咁啊病痛啊，你点可以讲经呢？啊咁啊对象就听经啦。如果成日都病痛啊，乜点去听经啫？咁呢个就系魔障。仗住自己啦，啊咁啊，人哋修道，所谓事事都如意啊，他自己修道咧，事事都好似发生好多问题，咁呢啲就叫做魔障啦。咁啊，人哋修道啊，美不退心，但系自己修道咧，成日都退心啊，呢啲都系魔障啊嘛。所谓呢个魔咧，嚟到老练自己。咁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，最紧要生个惭愧心啊！你要时时咧警惕自己，咁啊自己咧时时呢个道心啊增长，咁啊希望自己咧冇咗一切嘅魔障啊，咁啊所修得到精进，我话降伏魔君咧，咁啊在坐菩提道场之前。咁啊，有好多呢个魔量啊！嗱，我哋个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咁啊，佢将要成道啦。咁啊，嗰啲大魔王啊，咁啊，派到好多嗰啲魔女啊，咁啊，个个都好漂亮、好美丽。咁啊，来到佢面前啦，咁啊，跳舞啊、唱歌啊，咁啊，无非动摇佢个道心，因为有一个人了生死啊。就少咗一个魔子魔仙，等于话我哋家下每一个人未了生死啊，都系魔子魔仙啊。咁我哋想脱离呢个魔掌，你就要解脱生死，即系要成佛。所以未曾成佛以前，不久即系将近，你要坐菩提道场，成佛道啦。咁啊，嗰啲魔障就来扰乱你。咁你一定要自己啊，咁咪有把握，唔好俾呢个魔障咧卷咗去。咁啊，所以《楞严经》咧第九同埋第十卷啊，咁啊十卷经文里边咧，差唔多花咗两卷嘅经文啊，有成一万字啊，就系讲呢个魔障。五音里边咧。每一音都有十重的魔障，你想想一部《楞严经》 淨係講魔像都佔咗兩卷啦。咁啊，可見呢個魔像對呢個修行人呢個重要呢一方面啦嚇，係好緊要。咁啊，如果一個修行嘅人，佢唔能夠打破呢個魔像啊，好容易就為整卷。所以呢個魔像咧，亦有好多在呢個禅定之中咧發現嘅。咁啊，佢靈驗即係走靈驗大定。任何一個人修定咧，佢修到有效嗰陣時，就發生效力，就會有種種嘅境界。咁啊，呢個境界現前啦，不過係呢個禅定之中你見到啊，你唔好生啊歡喜心。你更加不能夠跟人說呢，我又見到媽子又見到什麼，絕對不能說、啊、所以很多人朝普陀山，他說見到觀音菩薩、啊、他朝這個五台山，他說見到文殊菩薩、啊、朝這個峨眉山，他說見到普賢菩薩、啊、朝九華山，他說見到地藏菩薩。但是這個呢，我不否定，我不否定，的的確確你是誠心呢，你是會見到菩薩，但是只不過話明你是誠心，你話明是誠心，誠心誠意有修養，那你的心就誠而且肯切，那就很容易會見到佛，會見到菩薩，這個不是一個問題的事。但是問題是你雖然見到菩薩，你雖然見到諸佛，但你呢不需要宣揚，你一宣揚就很容易著了魔，因為這些形現前呢是一時之間的境界，你只要有道心就有的了。所以任何一種境界現前，你作為自己呢了了而見，你作為自己呢是了了而見，你就不好啊！將呢種咁嘅境界咧，當為係究竟，只不過暫時啊，你嘅心平靜，你嘅心靜係暫時得到呢種境界。所以《靈嚴經》每一種魔像嘅説文啊，你不作定心都明善境界啊，若作境界咧，都即受群蛇啊！你見到呢個境界，你不要作為已經得到聖人的境界，你要知道呢，我是暫時在這個虔誠在這個禅定中見到的，但是不是真正聖人境界，亦都不是永遠有這樣的境界，你能夠如是了解呢，那就什麼事都沒有、如果你說作為這種境界是個聖人之境，咁你次次執着咧，就好容易啊，俾嗰啲魔咧卷咗去啦。咁啊，所以凡系成佛啊之前，你将要成道啦，你就首先咧要降服呢个魔君啊，要降服咧嗰啲魔像。得正等正觉，咁啊即系成佛啦，成就呢个平等。成就呢个觉心，咁啊叫做成等正觉，转妙法轮。嗱，咁啊成佛咧，你一定要度众生。咁啊度众生啊，即系说法啦。咁啊点啊叫做转咧？说法啊，好似一个车轮咁样，咁啊氹氹转啊，咁啊次次咧都要宏经演化，因为呢个车轮，它能够运载我们从这个地方去到我们的目的地。就譬如我们依佛的说法去修行，好像个车轮一样，能够从这个生死的岸边运到我们去那个涅槃的彼岸。那么由这个轮凡是经过的地方，它都可以压碎那些石头嗰啲瓦片，就譬如呢個法輪轉到個地方，都可以破呢個邪魔，可以破呢個外道， 能够治起呢个正法同，所以说法呢而同叫做显论啦。咁啊叫做显妙法论。佢话能令佛刹即微尘数世界嘅众生化菩提心，呢个就说明啦。我哋点解要显法论？我哋显法论嘅目的系为乜事？就是希望能够令到佛刹即微尘数世界众生。那我们首先讲这个世界不是说一个世界，而是将所有佛世界归为微尘，一粒微尘当一个众生，那么这个众生就多到又是走不出的了。但是我们菩萨发大心，就要发心令到好像佛刹归为微尘，一粒微尘当一个众生，咁我哋都要化呢个菩提心啊，去度佢。我话去其根性，就教化成佛啊。咁啊，每一个人个业障唔同，个善根唔同，所以一样法呢唔能够适合一切人。所谓法门无量啊，就系、是、适应一切人嘅心理。以防他的道心，或者你为他说三皈依，或者你为他说五戒，或者你为他说十善戒令他升天，或者呢你为他说一个苦集灭道四谛法，咁令他得到出世的阿罗汉果，或者你教他逆顺观察十二因缘令他得到辟支佛果，或者你教他修六道万行，令他进入这个菩萨位，你或者教他了达万法为心，一切法不出自性，令他呢顿悟顿证，旁证顿切，切即菩提，颠倒不生，知得如真三摩地，令他焚破无明，焚净法身，所以众生的根性无量。咁啊，凭菩萨道嘅人或者成佛之后，咁啊为着满佢教化众生嘅心愿，咁啊佢随众生嘅根性唔同，咁啊种种呢个慈悲法语嚟到教化佢，精熟佢个道心，令佢未发心者，咁啊佢就发心啊，已发心嘅令佢增长啊，已经啊发心增长嘅令佢咧断烦恼。开智慧花结成这个菩提果，乃至尽于未来劫海的广能利益一切众生，就不单说我们成佛之后发愿要度眼前的众生，而我们亦都要发愿做这个未来无量无边的劫度，多到大到如同个海一样。咁我哋同樣咧，以呢個十大願王啊，去利益一切眾生。咁以上咧就係、是、講十大願王個好事。咁我哋一念之間，咁一切都捨嚟，唯有呢個十大願王令到我哋去往生淨土。咁我哋往生淨土之後，唔係做個治療漢，亦都要花呢個慈悲嘅心腸。咁啊，经过唔知几多几多个世界，经过唔知几多几多个劫数嘅时间，去教化唔知几多几多个无量众生，咁啊令佢个发菩提心，今生如此，今日如此，乃至尽未来都系如此啊！咁啊，如果呢个人咁样嘅发心咧，就明白佢嘅正识咧系普贤行，明白佢嘅正识咧。是这个普贤菩萨的愿力。讲到这次时间已到了，下星期呢再跟各位接缘。今晚呢我们继续讲普贤菩萨行愿品。经文呢就是说，善男子，彼诸众生若闻被若信此大愿王，就是读诵 讲为人处所有功德，除佛世间如无知者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接续上文啦，就系话如果我哋有人受持读诵此个十大愿王，可以度我哋往生净土，咁啊一切嘅功德咧系不可思议。咁啊，现在佛咧就接续啦，佢话善男子就包括系善女人。佢话比之众生，即系话假如有人啊，咁啊若闻就若信此个十大愿王，嗱咁啊呢个闻字啦就好重要噶。在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啊，六根之中最猛利噶，就系呢个耳根嘅闻性啊。所以灵严经佢话：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啊，欲取三摩提，即实以闻中入。以呢个闻性去修啊，可以了生死噶。所以呢个闻字啦，就系我哋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啊，修行法门里面是一种最直接最方便的法门。那么灵严经第四卷，那么佛就命这个罗喉罗尖者，那么敲一下钟，那么当一声，那么他就问柯南，他问你有没有听到呢？那么柯南就当然说：世尊啊，你敲一下钟，咁我就梗係聽到啦。咁過咗冇幾耐，當然慢慢就靜啦嘛。咁佢就問柯南啊：你家下聽到乜嘢啦？佢話：我家下聽到好靜啊。咁冇敲鐘啦，慢慢連個鐘嘅尾最尾聲都冇咗啦。咁大家都唔講，咪聽到靜啦。咁後來佛啊又命罗喉罗又再打一下，又问柯南，他说你闻到什么呢？他说我闻到啊这个阴声啊。那么等一等，过程都没了阴声了，他问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呢？他说这是无声。那么当时佛就跟柯南说啊，他说为什么你自己讲的说话呢好像巧练啊。他说初初问你有没有听到，你说听到，后来问你有没有音声，你说有音声，那么慢以共听啊，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呢？那么其实佛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阴声这个外境啊，是有动就有静，有阴声的时候那就不是静啊，没阴声的时候呢就不是叫做动。所谓阴声是有动有静，有阴声叫做动，没阴声叫做静，就不能够同时存在的。有声就冇静啊，有静就冇声。呢、这个属于外境咧，嗰种嘅生灭。但系我哋能闻音声呢、这个闻性啊，系无生灭。你有音声嘅时候，佢听到音声；冇音声嘅时候，如果人哋问佢：你家下听到乜嘢？佢就梗系讲一句。他说我家下呢好静啊，咁你亦都听到呢个静嘅音声啦、啊。所以呢个音声静之时佢能听得到，音声静之时佢亦能听得到啊。我哋呢个闻性啊，唔係因为音声有，但係亦都唔係因为音声无啊。 阴天有生灭，但系文性系无生灭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文性咧就系常住啦。咁啊，其他嘅五根咧冇咁猛利啊，唯有呢个耳根咧特别猛利。嗱，例如十方驱都鼓，佢同时闻啊。咁又或者能够隔一步墙，佢亦都能够听到啊。咁啊，说明咧呢个耳根呢个闻声，在我哋娑婆世界呢个众生里边咧，系最猛、最利、最圆通。咁啊，所以此次啊，有关话就是读诵，你首先就要闻。咁如果你从来都未曾听闻过，你又点会有向下受持读诵？你曾经因为听闻，咁先至生起个信心啊，然后先至受持读诵啊。所以佛在世嘅时候，以音声为教体，冇文字嘅，去到边处都系演讲说法，而对象能够了解佛所讲的，能够依法修行的，日后能够正果的，都是由于这个耳根的闻声听到啊。所以说一力耳根都永为道种啊。你任何一个人，你只要能够听过一句佛法，你或者曾经呢是听过一次经，但是从今以后你就没有这样的因缘再听了，但是你只要听过一次，闻过一次，那么这个善根种子在这个八识田中里面，那么收藏起来，那么有朝一日这些善根显化，那么亦都可以有机会再次亲近那些法师，咁啊，再听经，再闻法，可以修行咧，断烦恼，正法道。所以闻之一字啊，都可以讲咧系为众妙之门啊。尤其是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，其他嗰啲个眼啊、鼻啊、舌啊、身啊、意啦，冇咁猛利噶。那唯有呢个耳根咧系最猛利。所以此次话，若果有善男子，包括善女人，他曾经呢是闻过这个十大义，那么他听闻了之后，他就生起一个信心，所以说若闻就若信，此个十大愿王，他就受持读诵。咁啊，受咧就系领受啊，持咧就不执。咁啊，我哋生起呢个信心咧，我哋从今以后领受呢个十大愿王，以共咧系不停的去持守呢个十大愿王，或者咧系读咧对住部经咧一句一句咁样读，啊或者咧我根本就系过背。唔使睇经啊，我都可以读得咧，系清清楚楚，咁样就叫做诵。咁我哋信心就是读诵，只系不过自己，但系广为人知啊，就属于利他啦。咁你可以指点同人家就解释呢个十大愿王嘅功德啊。以共呢个十大愿王嗰种嘅好处，你咧同人家嚟讲，咁啊，既然自己受持读诵，咁啊，亦都咧去为他人知佢呢种功德啊。佢话除佛世尊啊，等于话系佛先至知道佢个功德有几大。除咗佛之外啊，冇一个人能够知道佢呢个功德呢系几大， 咁啊呢次咧，我哋仲有一种意思，我哋每一部经咧就分为佢哋三个部分。第一个就叫做发起罪，即系呢部经啊有乜嘅理由佛要讲呢部经咧，咁就叫做发起罪。第二咧就叫做正宗份啊，正宗份咧就正正确确讲一经嘅重要嘅理论。嗱，咁啊，例如此经就系十大愿王啦，从一切礼敬之佛至到十者普皆回向，咁啊，十大愿王就系为本经啊所最重要嘅道理。咁啊，最后咧就系流通份啦。咁啊，即系咧呢部经既然有咁好嘅道理，我哋点样去流通咧？即系佢宣扬咧。嗱，咁啊呢个地方咧就开始流通法。既然此一本十大愿王，既然我哋听过之后生起一个信心，咁啊亦都自己受持读诵，咁啊自己有一份功德啦，咁啊亦都咧广为人知，就有呢个利他功德，咁啊即系流通啦，自己实行已经系流通啦。我哋亦都展示为他人说，咁啊佢就流通份嘅开始。咁啊，如果呢个人啊咁样自利，亦都利他，佢呢种功德啊，的的确确咧大到啊，冇人能知，亦都只有佛咧一个人啊，先至知道佢呢个功德啊几大。他说事故以等民之愿王莫生疑念啊，就应当祭咒，咒以能诵，能读，读以能诵，诵以能持，乃至施者广为人说。那么此一段经文就是连续上一段。他说事故以等以事之故啊，你就再会大众所有一切的人。咁啊，民主愿王。